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课本请翻到第25页。讲义请翻到讲义14的第4页。要勤修止观，而乃得解脱。我们上次讲解到，佛以颂略说，圣意地相超过诸法一意性相的最后半颂，要勤修止观，而乃得解脱。那么现在继续依原册书讲解颂文。请看讲义14的第11项。言行戒者，行为牵流有为诸行，戒是信义。言行戒者是解说颂文前二句，行戒胜意相，离一意性相。行为牵流有为诸行，牵是变迁，流是流动，牵流就是无常的意思，有为就是有所作为、有所造作的意思。诸行是由因缘和合造作升起的有为无常法。又诸行有众多的品类，所以合称为有为诸行，也就是诸法形象的意思。戒是自信的意思。自有二说，一云有为自信，名之为戒；一云诸行皆以真如为自信，故名行戒。即以行戒为圣意也。自有二说，行戒一词有两种解说。一云有为自信，名之为戒。第一种解说是说，行是有为法，戒是自体性的意思。行戒就是指有为法的自体性，也就是诸法形象的意思。颂文说，行戒胜意相，离一意性相的行戒，就是指诸法形象；胜意相就是指胜意地相。所以颂文的全意就是诸法形象与圣意地相，远离一性执着与异性执着的意思。一云，诸行皆以真如为自性，故名行戒，即以行戒为圣意。第二种解说是说，真如即是有为诸行上，空去了遍计所执自性所显现的真实自性，所以真如就是行戒，行戒就是胜意地相。因此颂文才说行戒胜意相，而胜意地相与诸行相是远离一性执着相与异性执着相的，所以颂文说离一意性相。好，这样解释。四有四句显执有失，为执一意等皆非如理，非如理故二福所福，二福之理如上已说。 下面的四句颂文，若分别依义，彼非如理行，众生为相符，即为粗重符，是说明执着诸形象与圣意地相是一性，或者是异性，都是有过失的。为什么会有过失呢？未执一义等，皆非如理。因为执着一性或是异性，都不符合诸法形象与圣意地相之间的正理。有什么过失呢？非如理故，二符所符。因为不能正确了知正理，所以无法证得诸法实相，因此就被相符及粗重符所系缚，不能获得解脱。二符之理如上已说，关于二符的义理，在前面解说不断二符师的时候已经详细说明了，可以去参考讲义十三的第七项。后二句，明修得果，为迷执者要修止观，方得解脱。最后两句颂文，要勤修止观，而乃得解脱，说明要由修行为因得解脱果。为迷执者要修止观，方得解脱。对于事理不能够正确的了知是迷，以迷惑颠倒之心生起了错误的思想是执，这样的友情就称名为迷执者。止能够停止散乱心，专注于一境，使令心能够极静。观是正确观察事理的智慧，修学止观便能够对治迷执，断除二符，得到解脱自在。梵音名奢摩托，此番名止体即定，止习散乱名之为止。梵文的音译是奢摩他，在汉地就翻译为止，它的字体性就是五别境心所中的定心所。能够前后刹那相续不断的平等持心，而心里五盖就是平等，心无散乱就是持心，令心专注不散就是定。从定能止息散乱心，这一种作用就称为止。梵音毗婆舍挪，此云观也，以即是会，审查诸法，名之为观。梵文的音译是毗婆舍挪，在汉地翻译为观，它的字体就是慧心所。 能够鉴别、抉择所缘境的染净与善恶，来断除疑惑，得到决定智，就是慧。从慧能审查诸法而得决定，就称名为观。后于其处当广分别，解深密经的第六分别于间品中会详细的说明如何修学止观。解脱即是有为无为二种解脱。有为解脱者即心慧二种解脱，无为解脱即是无为四种涅槃。解脱可以分为有为的圣智与无为的涅槃二种解脱。有为解脱有心解脱与慧解脱两种。心解脱是说心离贪爱，远离了一切禅定的障碍，进入灭尽定，是心解脱。慧解脱是说证得无学位的无漏智。无为解脱是远离一切烦恼障或所知障的涅槃。这四种涅槃就是自性涅槃、有余依涅槃、无余依涅槃与无住涅槃。这四种涅槃在讲义十三的第七项已经解说过了。此意说言，若欲断除二种福者，要经三大阿僧祇劫勤修止观，方可解脱二种福也。颂文说要勤修止观而乃得解脱的意思是说，如果要断除相福与粗重福，必须要从第一大阿僧祇劫的凡夫位就开始精进的修学止观，证入圣位，然后再经历第二与第三大阿僧祇劫，继续的修学止观，最后在成佛前一刹那金刚预定，断除一切二障的种子，这才是真正解脱了二福。余且五十九亦同此经，故彼论云：复次，云何能断烦恼？云何当言以断烦恼？在余且师地论第五十九卷中有一段论文说到了解脱二福。与解深密经此处的经文的意义是相同的。于伽师地论的文是提问说，要怎么样才能断除烦恼呢？要如何才能说烦恼已经断尽了呢？为修圣摩他故，修毗婆舍挪故，能断烦恼。若诸相福已得解脱，诸粗重福亦得解脱，当言已断一切烦恼。回答说， 必须要修声摩他的止，与修毗婆舍挪的观，才能断除烦恼。众生缘色等六尘之相而生起执着，这是相福。粗重福就是烦恼的种子。修学止观，完全断除了相福与粗重福，这个时候才能说已断一切烦恼。如世尊言，相福福众生，亦由粗重福，善双修止观，方乃具解脱。这是引用智较量来做证明。佛曾经说颂言，众生被相福以及粗重福所系缚，不得出离。如果能够学习佛法，并且依教奉行来修学止观，就可以从二福解脱。物三的变超过诸法一义性相，到这里就讲解完毕了。尔时，世尊告长老善现曰：“善现，丁一明真谛境，说明圣意地相，分成四科。这是第四科，物四，是变一切一位相。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己一。”长行广释，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更一如来告问。佛启发善现尊者来提问，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心一约时标所问者。尔时，就是佛要说明圣意地相是变一切法一位相时，世尊告长老善现曰：“佛要启发的提问者是善现长老，就是须菩提尊者。”在原册书文中是世尊告尊者善现。一般说，年纪够老，僧腊够长，就可以称为长老。或者是你学的法很广大，你误解很深入，那么也可以称为长老。那么智慧高、德行重的，就称为尊者。善现就是佛称呼尊者的名字，请看讲义十四的第十二项。言尔时者，佛说真如一位相时，或可善现发问之时。尔时，在此是指佛要说明真如圣义谛是变一切法一位相时，或者可以解释说是佛启发善现长老提问之时。真谛记云：言尔时者有十一种。 在真谛记中说，经中说耳识一词有十一种意义。哪十一种意义呢？一，佛在世时。第一种意是说耳识佛为大众说法，所以耳识就表示是佛示现在世间的时候。二，转法轮时。第二义耳识正是佛为众生说教法的时候。轮有两种意义，第一义是回转义，第二义是碾摧义。法轮就是佛的教法，佛为众生说法，就将佛自心所证之法回转入众生的心中，这个是回转义。众生闻法以后，就能够依法修行，碾压并且摧毁烦恼，这个是碾摧义，合起来就是转法轮的意思。三，成就相续人聚集时，这是第三义。相续就是指人的所依生，所以相续人就是指人生的意思。闻佛说法，能有成就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是耳识。四，闻思修时。第四义是参与法会，大众闻法、思维、修行之时。五，下种成就解脱时。第五义是佛说法，就为闻法者种下了未来成就解脱的种子。六，成立自正义时。第六义是佛成立自宗正确义理之时。七，或邪执所立义时。第七义是破斥外道所安立的不符合正理的邪见执着的义理之时。八，破坏生死牢狱意识，这是第八义。众生在生死轮回中不得出离，就称为生死牢狱。众生闻佛说法，能够依教奉行，就能破除生死的锁链，解脱自在。九，游说正义，为欢喜破除邪义所障众生时，这是第九义。众生被不符合正理的邪义理所障碍，不能出离。现在由佛说正确的义理，众生学习后便能够破除邪义，而心中欢喜。十， 正修行人，领受宝慈时，佛为大众说，能分章正法授予大众，即是法宝慈大众也。这个是第十义。慈就是想，就是喂食的意思。佛为大众说法，就能够分别开张正法之义理，而传授给大众。就如同以法宝之食来喂养大众的法身慧命一样。从听闻正法的修行人这一方面说，就是从佛领取受用法宝来长养自己的法身慧命之时。十一，于修行中正定智拔起意下舍智之时。第十一义是说于修行中，就是指修习禅定中。正定智是了知如何修习正定的智慧。拔起的起是指修定的时候心中调举或者是快要调举之时。调举就是心中做种种的不正思维，使令心不极静。拔就是要对峙调举的意思。在修定时心中调举，正定智就知道这个时候要修止来对峙调举，这是拔起的意思。修止就是将心系念在所缘境上安住不动，使令心无杂念，能够明静而住。意下的下是指身心昏沉，使令心失去了明了性。意是遏止的意思，在修定的时候心中昏沉失去明了性时，正定智就知道这个时候要修举来对治昏沉，这个是意下的意思。修举是将心安置在静妙的所缘境上，来鞭策鼓励自己的心，使令心能够恢复明了性。舍智是说修定的时候心中已经远离了昏沉与调举，这个时候心住于极静，此时正定智就知道应该不做功用，使令心任运而转，就称为舍智。那么这一段也可以解释说，心昏沉的时候正定智就知道要将心拔起，心调举的时候正定智就知道要将心意下，心住极静的时候正定智就知道要舍智。由如是等义故言尔师也，有以上的十一种意义，所以经文中说 耳识。言善现者，若具梵音名修福喉底，此云善现。善现就是须菩提尊者。梵文的音译名字是修福喉底，汉文译作善现。相传说云，其人出生，宅室皆空，父母精怪，以问相师。相师报云，现空为善，无所加也，故名善现。或云空生，即有此意，无着论中名为善极。极多所翻，直本般若，名为善识。有传说说，在须菩提出生的时候，家中的住宅、仓库中的物品都消失了。他的父母心中惊恐奇怪，于是呢就求问于瞻相师。相师回报说，现空为善，出现空相是善的吉兆。为什么呢？无所加也，空相就表示是最好的，不需要再有所增加了。所以他的父母就为他取名为善现，就是善兆出现的意思，自号为空生，因空而生的意思。也就由相师所说的意，在无着菩萨的论书中就称他的名字为善极，就是善的吉兆的意思。在极多三藏翻译的《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中就称它为善识。这部经就是我们一般说的《金刚经》的意译本。须菩提尊者是佛的十大弟子中的解空第一。传说佛从刀立天回到人间的时候，佛的弟子都去迎接佛。须菩提知道以后呢，本来也要动身去礼敬佛，但是他回想到佛陀曾经教诲说，若欲礼佛者，当示于空法。于是他领悟到，真正的礼佛不是执着于礼佛的色身，而是要明了一切法空的教义，证得佛的法身。于是他便端坐念实相。这个时候，比丘尼中神通第一的莲花色比丘尼就使用神通，将自己变身为转轮圣王的相貌。于是他利用转轮圣王的威势，第一个礼拜了佛陀。但是在佛陀告诉大众的时候，佛说莲花色比丘尼并不是第一个礼见佛者，须菩提尊者才是真正的第一礼见佛者。真谛金刚般若记云，东方世界青龙陀佛 于此影响也，恍如彼迹。在真谛三藏的《金刚般若偈》中说，须菩提其实是东方世界的青龙陀佛，化现在此娑婆世界，帮助释迦牟尼佛来度化众生的。详细的记载可以去参考《金刚般若偈》。又相传云，自有经文未登阿卑跋致，然未见成文。又有传说在经典中记载，须菩提是未登阿卑跋致的菩萨。哦，阿卑跋致就是不退转的意思。大圣经论中有说在初住位，或者说是十住位，也有说是初地，也有说是八地，是不退位。在瑜伽师地论呢，是以初地菩萨不再堕入恶趣为不退位。哦，虽然有这样的传说，可是在现有的经典中并没有能够找到经文来作为证明。或相传云，婆罗门子起天而生，生时长大，又请阎佛为设大会，送佛其缘，反获罗汉。又有传说，须菩提是婆罗门的儿子，因为家人向天祈求而诞生。他自幼就智慧很高，可是呢，性格倔强，嗔心很强大，所以他的亲友都很讨厌他。后来有机缘，请佛来供养，供养完后送佛回到奇缘精舍，闻法以后呢，返回修行，就证得了阿罗汉果。或云是净音响王太子，又有传说须菩提是国王的太子。问：如何此会唯告善现比丘，不告于三部众及菩萨众耶？提问说，为什么在此解深密经法会中，佛此时要告问须菩提比丘，而不告问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三众，或者是菩萨众呢？真谛师云，不告于部有其三义。一，初转法轮时，比丘先入道为佛弟子，余众后入故。真谛法师解释说，只告问比丘，不告问其余三部众，是有三种意义。第一义是说，佛成道以后，最初转法轮，度化了五比丘，成就圣道，为佛的弟子，以后才又度化其余三众，证入圣道。所以佛告问比丘的意思，就是要四部众都注意闻法的意思。二，百蜡比丘尼，礼敬一蜡比丘，所以者何？由比丘力成就戒故，又终身不离一指比丘。第二义是说，有百岁戒腊的比丘尼见到了新受戒只有一年戒腊的比丘， 也要礼敬比丘。好，这个是佛制定的八境界法。释迦牟尼佛应阿难的请求，剃度了女众出家，就影响到正法会早500年灭亡。于是佛制定了八境界法，使令正法恢复千年。所以者何？为什么呢？由比丘力成就戒故。比丘尼受大戒，必须要二度僧受。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先在比丘尼部受戒，然后再到比丘众部受戒，才圆满完成比丘尼戒。而比丘只需要在比丘众部受戒，就圆满大戒。又终身不离依止比丘，戒律规定比丘尼僧团终身要依止比丘僧团学习。三，根性胜，丈夫根性坚利，女性暗弱，是故律名为女人说法过5、6余者，或一题；5余者为五阴，6余者为六入。为女说法，不得阴入外溢，根性暗固，不能多受故。第三义是说，比丘的善根习性比较殊胜，所以佛高问比丘。男众的善根栽培比较坚固，不容易退失，又比较锐利，能够快速悟解法义。女众的善根栽培比较暗钝，对法义容易升起疑虑，比较柔弱，容易退失。所以呢，在比丘戒中安立为女人说法过5、6余者，或一题。或一题是堕罪，犯了这个戒就将堕入地狱中的意思。十诵律说，堕在烧煮腹胀地狱中，换算人间的时间，约在地狱1亿4400万年。有人解说这条戒，说比丘是男众，所以对女众不应该多说话。在对女众说话的时候呢，不要超过5、6句话。也有人这样解释，但是一般的解说呢，都跟我们前面的解说相同。五语指五音，这个是旧义。五音就是色受想行识五法。音有两种意义，一种是音覆，就是五音能够覆盖善法的意思。第二种意义是因机，就是五音能够积极生死的意思。新的翻译就翻作五蕴。六语就指六入， 其实就是十二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是内六入，色身香味触法六尘是外六入。这个入是摄入的意思，六根与六尘互相摄入，升起六识。根尘是身识之处，就称为十二处。比丘为女众说法，不能超过五音六入以外的范围，因为女众善根暗弱，多说也不能受持，反而容易退堕。这样说的话，我们现在讲法，我可能就堕地狱一亿次去了。若广分别，不告余部，即以菩萨，皆有五意，恐烦不数。好，如果详细分别，佛不告问其余三部众，有五种意义。好，除了以上所说的三种意义以外，还有第四意，一文即解。因为须菩提的智慧高，佛一告问，须菩提就能够知道佛的意思，于是就为大众开展闻法的机缘。第五义是根法相应，须菩提解空第一的善根，与佛要说的圣义地相变一切法一位相的法相应，所以佛告问须菩提，佛不告问菩萨众，也有五种意义，到下面会说，那么这边就先不先说了。又五分律第六卷云，无余者色无常，受想行识无常，六余者眼无我，耳鼻舌身心无我。五分律中解释五六语，就说五语是要解说死受想行识五蕴无常，这个是诸行无常法音。六语是要解说眼耳鼻舌身意六入无我，这个就是诸法无我法音。四分等律皆不是也。好，四分律等律书有借条，但是呢没有做解说。经解命须菩提如制度论第四十卷，须菩提有二因缘大，佛命说法，无命于弟子。一者好行无争定，二好生行空法。好，现在解说为何经中佛要命令须菩提说法，而不命令其余弟子呢？在《大智度论》第四十卷说，须菩提有两大因缘特别的殊胜，一者好行无争定。第一是须菩提常住无争三昧，慈悲众生，不触恼众生。他曾经说，如果我坐下会触恼众生的话，则我将终身站立也不坐下，始终不触恼他人也。虽然他是声闻众，不能如同菩萨众广度众生，但是他常常的慈悲众生，所以常常帮助心学菩萨。 以菩萨所因学法来请问佛，请佛为菩萨们说法。二，号身形空法。第二是须菩提深入空法，与本经此处佛所说法相应，所以佛告问须菩提，问若尔如何不告菩萨？又提问说，如果是这样说的话，菩萨的无真定与身形空法胜过须菩提，为什么佛不告问这些菩萨呢？答：如制度论第十一云，须菩提常行空三昧，复断漏尽，众生深信，命令说法。好，回答说，在大制度论第十一卷中说，须菩提常常住在空三昧中，与般若波罗蜜空相相应，也就是与圣意地相相应的意思。所以佛命令他说法。又须菩提已经证得阿罗汉果，断尽了烦恼，众生对他所说法有清净的信心，而菩萨多现世间相，所以众生对其说法不容易生起尽信，因此佛命令须菩提说法。法华论中以五义故，佛命声闻不告菩萨。法华论就是妙法莲华经优婆提舍，优婆提舍就是论的意思。这是世亲菩萨的世论，在论中以五种义解答为什么佛命声闻说法而不告问菩萨。一者，为诸声闻所因作事故。第一义是说，佛为声闻所说的小乘法，只是应机的权宜之法。现在机缘成熟了，佛为声闻说大乘真实之法，告诉声闻要发心上求佛道，才是所因作事。而菩萨已经发心上求佛道，所以佛告问声闻不告菩萨。二者，为诸声闻回心去向大菩提故。第二义是说，为了使令声闻众发心回小向大，求取大菩提果，菩萨已发心去向大果，所以佛告声闻不告菩萨。前面第一义是在成佛的因上安立，第二义是在得佛的果位上安立。三者，护诸声闻孔雀若故。第三义是说，如果佛告问菩萨，声闻们会认为佛所说大乘法不是为自己所说的，而且成佛之道长远，声闻恐怕会心生怯弱，不能进修，所以佛不告菩萨而告问声闻，使令他们知道大乘经也是为他们所说的，除去他们的怯弱心， 使令他们能够进修佛道。四者，为令愚人善思念故。第四义是说，佛告问须菩提，或者是告问舍利佛，于是其余的声闻众就会善思念说，他们也是声闻众，我也是声闻，所以佛告问他就是告问我，于是心生信仰，进去佛道。又其余人等也善思念说，声闻尚且能够修道成佛，我当然也能够修道成佛，而进去佛道。五，为诸声闻不起所作一半心故。第五义是说，当声闻证阿罗汉果，就会升起所证圆满、所作一半的心。现在，佛告问声闻，为演说大圣妙法，告诉声闻众说，还有妙法你不知道，你还有障碍未尽，使令声闻舍弃所作一半之心，进求佛道。菩萨没有所作一半之心，所以就不告问菩萨。大智度论第四十一，广释不告菩萨，及于弟子，佛亦不为说所由因之。在大智度论第四十一卷解说，佛不告问菩萨，以及佛亦不为其余弟子说，唯告问须菩提的所由。去看过以后，就应该知道他的原因了。准彼制度，唯告善现，经此经中因之一耳。根据大智度论的说明，佛唯告问须菩提的原因，此解深密经佛告问须菩提的原因，应该知道也是一样的。在制度论中，须菩提特别的告诉舍利佛尊者说，佛告问我等声闻说法，其实都是成佛威神为众人说法而已。看下面的经文，汝于有情界中知己有情，怀增上慢，为增上慢所执持故，即别所解。汝于有情界中知己有情，离增上慢，即别所解。更依如来告问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心二证明告问，说明佛所问。如来所问分成了两问，先问增上慢有情，后问离增上慢有情。汝于有情界中，这是先问，汝就是须菩提，你在有情的世界中知己有情怀增上慢，你知道有多少有情内心是怀着增上慢的烦恼。慢就是面对其他众生的时候在心中抬高自己。增上慢是说修行人对自己没有能够证得的殊胜功德，却自以为已经证得了。譬如说没有得到禅定，没有得到神通，没有得到圣道，却自以为 证得了禅定、神通、圣道，这个就是增上慢。增上慢呢，是慢烦恼的一种，为增上慢所支持故。这位修行人的内心已经被增上慢的烦恼所控制，但是他自己并不知道。寂别所解，这里的寂别是向他人宣说的意思，不是十二部经中的寂别。他依着自己以为正德的境界向他人解说修行的事。汝于有情界中知己有情，离增上慢，寂别所解。这个是后问。你知道有情的世界中有多少有情是有正德真实的功德而向他人宣说自己所证悟的法呢？增上慢跟大妄语是不一样的。增上慢是对自己修行的境界有了错误的认知，而大妄语是自己知道自己没有得到殊胜的功德，而为了欺骗他人得到利益而说自己有殊胜的功德。但是增上慢还是有很大的过失的。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你必须要深入教理，而且常常还要有惭愧心，才能够避免增上慢的过失。不然很容易以坐禅略为相应，就会以为自己得禅定。对于佛经略为有心得，就以为自己证果了，那么就会有很大的过失。请看讲义十四的第十三项。此中所言增上慢者，如《法华经》，未得未得，未证未证，名增上慢。此处所说的增上慢有情，就如同《妙法莲华经》方便品中所说的五千增上慢人，这些人没有得到道地，而自以为已经证得了道地；未证灭地，而自以为已经证得了灭地，所以称他们是增上慢人。解结同此，深密经云：依我，我慢者，亦加谬也。在解结经中，也是翻译作增上慢。和解深密经相同。那么查了深密解脱经的 C-beta 版，它有两处翻译，一处翻译作依我我慢，另外一处翻译作依我依慢。这两处翻译都与本经的增上慢的翻译不同，应该是翻译错了。经于此中曰慢有无，以发两问。在这一科经文中，以有情是否有增上慢而发出两种提问。真谛记云：前问有增上慢，后问无增上慢。在真谛记中说，前面的提问是曰有增上慢的有情而说，后面的提问是曰无增上慢有情而说。前问凡夫，后问圣人。前面的提问是有增上慢的凡夫有情， 后面的提问是无增上慢的圣人。前问显示不可治人，后问可治人。好，前问是断善根的一禅题，所以说是不可治人。后问是有善根的可治人。右前问空果行人，后问不空果行人。依增上慢修行为因，是不能得圣道果的。所以说前问是空果行人。依离增上慢修行可以得圣道果，所以说是后问是不空果行人。又前问颠倒修人，后问不颠倒修人。前问的增上慢有情是不符合正法的修行人，后问的无增上慢有情是符合正法的修行人。又前问邪定聚人，后问正定聚人。前问的增上慢有情不得正悟，所以是邪定聚人。后问的离增上慢有情必定正悟，所以是正定聚人。然是此文，一真谛记有慢无慢各有思义。好，依真谛记解说这一段文，有增上慢无增上慢可以各依四种意义来解说。有慢四者，一增上慢依止为有取五音，二慢音为慢随眠，三慢体即是上心，四慢适用即是因上心慢能生诸业果报等。有增上慢的四种意义的第一义，增上慢的依止就是有情的有漏无取运生命体。第二义增上慢的因就是增上慢的种子，是升起增上慢现行的因。第三义增上慢的自体就是现行的增上慢烦恼，增上慢是抬高自己，所以称为上心。第四义增上慢所作事及业用，就是因为增上慢升起而发起的事业以及所得的果报。言知己有情者显慢依止。好，经文说知己有情就是显示增上慢的依止，有漏无取运生命体。怀增上慢者显慢之因。经文怀增上慢是指此等有情有增上慢的种子为因。增上慢所执持故者显慢体也。经文说增上慢所执持故就是显示有情有增上慢现行了为自体。记别所解者显慢适用，经文说记别所解是显示由于增上慢的现行而做为众生记别解说的事业。这个以上是有慢四义。无慢四者，一无慢依止 为无漏五音相续。二无慢音，即是谓之欲根。三无慢体，即是知根。四无慢适用，即知已根。无增上慢也有四种意义。第一义，无增上慢的依止是有情无漏的五蕴身心。第二义，无增上慢的因是未知欲知根。意思是说证入了见道位，由此开始不起增上慢，所以说它是无慢因。第三义，无慢体是已知根，就是从见到位最后的一刹那，乃至到了金刚预定的有学修到位的圣人，他们是无增上慢的自体。第四义，无增上慢所作业用及果报是知已根。知已根就是具知根的意思，也就是指无学究竟位的圣人。言即有情者，无慢依止。经文说知即有情，显示离增上慢有情的身心依止是无漏的五蕴生命体。离增上慢者，为无慢因及无慢体。经文离增上慢是指见到位的圣者以及修到位的圣者。解结经云，无增上慢不由增上慢。生密经云，离我离慢。此二经各具二文，经此本中唯有一句含有二义，是故但云离增上慢矣。解生密经中的离增上慢这一句经文，在解结经中是翻译作无增上慢不由增上慢这两句。查了解结经的第二句是不由慢心。在生密解脱经中是翻译作以我离慢二句，所以在解结经与生密解脱经中都有两句经文，而在本经只有离增上慢一句经文，但是这一句经文具足了解结经二句的文意。既然有情离增上慢，当然也就不会被增上慢心所指使，因此本经就只用离增上慢一句经文。即别所解者，无慢适用。经文即别所解是说无学位的圣人以无增上慢为众生说法，或者说无学位就是无增上慢修行的业果。尔时长老善现佛佛言，世尊，我知有情界中少分有情离增上慢即别所解，即一长行广释分成三科，这是第二科根二善现奉答。须菩提回答如来告问，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心一事后问，先回答如来的第二问。尔时就是须菩提答问之时，长老善现佛佛言，须菩提回答佛说，世尊，先尊称佛， 我知有情界中，依我所了知，在有情的世界中，少分有情离增上慢级别所解，只有很少一部分正得圣道的有情，已经远离了增上慢的烦恼，能为众生依所得所证来宣说正法。对于哪些有情离增上慢，或是有增上慢，原策书后面会详细解说。我们看一下讲义十四的第十四项。为为初地以上菩萨，如实了知，便一味向法空胜意，由此不起法增上慢，非诸二圣及一生等，故言少分有情离增上慢即别所解。好，这是解释少分有情。为为初地以上菩萨，如实了知，便一味向法空胜意，由此不起法增上慢。好，初地菩萨在见到位，以根本无分别智实证法空胜意第一相，所以能够如实了知胜意第一相周遍一切法是一味相。因此从初地菩萨以上的圣者，由于实证法空故，不生起法增上慢，非诸二圣及一生等，二圣圣者以及凡夫位的众生，都未能证入法空胜意地相，所以未离法空增上慢，故言少分有情离增上慢即别所解。初地以上的圣者数量与二圣圣者及凡夫的数量来比较，是非常稀少的，所以能离增上慢即别所解是少分有情。问：如何二圣知其分歧为菩萨说？提问说：既然二圣未证法空真如，为什么此处的二圣须菩提尊者能够了知法空胜意地相的分歧，而为众多的菩萨说法呢？答：佛家被故，总相略知，而非就近一一了知故。故大品经舌相品云：须菩提为菩萨说法，皆是佛力。回答说：二圣蒙佛力加倍，可以略知法空胜意地相的总相，而一一的别相，二圣是不能了知的。故大品经舌相品云，好，经过查证，应该是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三甲品。须菩提对舍利弗尊者说：一切声闻弟子所说，皆是佛力加倍为众人说。声闻就如同一个传语人替佛传语给众生而已。问：此善现由加倍力，若能解者应断法执，若不解者如何能说？又提问说：此须菩提由佛的加倍力，如果能够证解法空胜意地相，他就应该断除了法执无明，才能为大众说法。如果他未能证解法空胜意地相，如何能为大众说胜意地相是遍一切法一味相呢？解云：由加倍力故，能信知解，亦能说空，故而应断法执过故。制度论云： 二圣未证法空理故。好，解释说，由于佛的威神加倍的力量，二圣能够证信佛所安立的语言文字的大乘法，由此而能知解法空真如的道理，因此也能在法会中为众生解说法空的义理。如果不是知解法空，而是实证法空真如的话，就有了声闻未修大圣止观为因，而能得到断除法执之果的过失，这个是违反因果与违反圣教量的。在大智度论中说，二圣只修深空观，未修法空观，所以不能证得法空的真如理。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即使是佛力加倍，并不能够使令众生实证圣道，所以就不要寄望佛给你加倍就能证圣道，好好的学习了。问：此善现即是二圣，如何奉答在净土业？又提问说，须菩提是二圣，没有修法空观，没有证得法空理，他如何能在法身菩萨所在的他受用净土来回答佛的告问呢？答：佛家被故得往净土，或佛所化而非实身，或可绘土由此问答。好，回答说，或者是佛力加倍，所以须菩提能够到他受用净土，或者说净土的须菩提是佛所变化的，并不是真实的果报身，又或者说佛与须菩提的问答是在娑婆秽土进行的。好，那么今天就讲解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我们已经讲解到最后一课了，这一课讲解完，圣依地藏品就讲完了。其实我看还是往生极乐世界净土比较好，因为在这个世界有老病死，来障碍我们学习。老了以后，根也退化了，所以思维力也渐渐的减弱了，记忆力也减弱了，那病的时候也很难学习跟修行，那还要再碰到一个死了以后，你也不知道下一辈子升到什么地方去，是不是还有机会学习佛法？都很难说。尤其在这个世界，大家都受世俗的教育，所以这个世间即成真实的案例是很厉害的。你要做一些跟世间即成相违反的事情，就会遭受很大的阻力。 譬如说你要出家，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的家人都会反对你出家。那世间即真真实，他都有一套安排的生活方式。然后你出家以后，你是佛教徒，别人不是佛教徒，他认为你还是应该照世间的生活方式来做，那你怎么办？你出家了以后，你还要奉养父母。你说在家人奉养父母，世间即真真实，那接受。出家人要不要奉养父母？你认为不应该，别人认为应该，那你怎么办？你就受到这个社会的压力。你受到这种压力，你要修行也很困难。所以还是去极乐世界比较好。没有老病死的问题，然后又有佛菩萨来讲法，不会讲错。所以，如果能够的话，还是抽个时间，每天念念阿弥陀经，发心求生净土。然后还是继续学习佛法，但是也回向到往生极乐净土去了。在这个世界要学习是比较困难的。你没有足够的毅力，没有足够的力量，就很困难，压力是很大的。好，没有问题，我们就回向吧。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理解大道， 理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能胜众， 何能胜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